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领导新军革命50周年，以所长丁屯为团长的缅甸同宗医科研究所代表团访我国驻缅甸使馆表示祝贺。代表团成员以研究所的名义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太阳像献花篮鞠躬致敬。